到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主持人陈希文阿 Man。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捐钱和让座是不是我们的责任呢？那我们先介绍我们的拍档啦，有 Samson， 大家应该很久没见过他啦，还有大家很熟悉的严叔啦，还有很喜欢讨论爱和责任的阿轩啦。 是很有爱的我。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试过在街上行行下，突然有人冲出来截住你跟你说，哎，俾啲相你睇先，你睇唔睇到好多好惨嘅非洲小朋友啊？又冇水，又唔够营养，就嚟死噶啦！你肯唔肯每个礼拜拎10蚊出嚟，咁你就救到佢啦？你肯唔肯啊？ 我成日觉得咧，我咁，我应该点都系好过佢哋嘅，但我喺香港都系最惨嗰批嚟嘅，算系。我成日觉得我真系八达通咧，觉得50蚊起跳咧都好惨啊！我成日想真正咬蚊，佢唔俾我啊！ 50蚊， 系啊，即系我就谂，即系我都虽然系好过佢哋，但系会唔会有啲比我更加有能力嘅人应该要捐钱咧？咁样如果要捐嘅系咪唔系我咧？ 你要问都唔系问我啊！你问个生活喺贫穷线以下嘅人，要咪做咩咧？ 系啊，咁啊，我哋都知道咧，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呢啲咁嘅捐钱行为咧，一般而言系俾人觉得系喂。你有能力咪即係去先去做咯，你冇能力咁我哋話揀要你做噶嘛。 隨心啦，隨心啦。 係啊，咁我就隨心隨唔到啦咁樣。不過我哋知道今日揀呢個 topic 咧，其實係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原來喺哲學界裏面咧有一個好特別嘅論證啊，就係、是、一啲講法就係、是，似乎有機會咧，我哋唔僅僅係純粹隨心覺得隨緣落在有能力先捐。嚇，係直情係咧，我哋有責任要捐喎。尤其是當你係一個比較發達地區嘅呢個嘅人民嘅時候咧，你有呢個能力，你係要捐嘅。 即係你唔想嘅話，但你都應該要捐。 係啦，唔想都應該要捐，係啦，即係唔係出於愛咁簡單，係出於責任，你有責任要捐嘅，唔係純粹你有個愛先要捐錢。 咁同我哋而家平時日常嘅諗法好唔同喎。 直情係相反咗啦。咁呢個好出名嘅哲學家咧，就叫做 Peter Singer 啦，係啊，即係唱歌者嗰個 Singer 啦。我成日都中意咁樣翻譯啲外國人名，即係之前有 Sumik 唱歌者， 係啊，彼得唱歌者。之前有 Sumik 係做鞋者咁。咁佢講一個好特別嘅例子，我講一個好快，就係喂，佢話你諗下，如果有一日你行過一條河或者一個湖邊咁樣個水邊。咁咧咁啱，可能你好無聊嘅，即係可能你咁啱，我成日腳你真係，你咁啱約咗朋友打邊爐咁啦，當係。咁咧咁啱，你見到個小朋友咧跌咗落水裏面，就將要浸死啦！你見到佢將要浸死， 孺子將入井， 係啊，孺子將入於水。 O、okay. K， 而且唔係乍見嘅，睇得好清楚嘅。 O K， 咁咧，但係咧，你諗下喎，你有冇責任要去跳落去救佢咧？係啦，當然第一就係你約咗朋友打邊爐啦，但係第二咧，佢就話你仲有啲其他嘅代價咁啊，可能譬如你會整濕件衫。係啦，你就可能你去唔到下一場啦，係嘛？或者你唔想整濕件名貴嘅衫咁啦。咁佢就咁樣諗喎，佢話：如果有個人佢因為唔想整濕自己件衫，而唔肯跳落去救嗰個將會浸死嘅小朋友，咁就無論最後死都冇死都好啦。佢話呢個人咧係違反咗佢應該有嘅一啲責任或者義務。佢喺嗰個時候咧，即係佢作為唯一一個喺河邊或者湖邊有能力救嗰個小朋友嘅人，你係有責任要落去救佢嘅。如果你只係為咗區區個代價，你真係有代價啦。譬如你要整濕件衫，又譬如你會遲到去約咗朋友打邊爐等等。但你為咗呢啲少少嘅代價而唔去救佢咧，你係唔啱嘅，即係你違反咗你有嘅一個道德責任，你係道德上係錯嘅，係啦。跟住佢就想講啦，就係其實呢個 case 咧係同我哋唔肯捐錢去俾嗰啲第三世界國家去救助啲小朋友係差唔多。因為對於一個發達地區人民嚟講咧，其實我哋嘅收入雖然我哋喺我裏邊可能係屬於低收入一群啦，無論你咩收入都好。你只要捐你收嘅一小部分咧，其實已經救到好多第三世界國家嘅人命噶啦。咁而你咁都唔肯付出咧，就正如一個唔肯整濕整件衫，或者唔肯打邊爐遲到，而唔肯落水救個小朋友嘅人一樣，係道德上錯嘅，係用廣東話嚟講就係見死不救，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就係嗰個 parallel 嘅位咯。 有啲唔同喎、啊、感覺。 但係唔係 Samson 好似係有個即係佢除咗呢個比對比之後，仲有個詳細啲嘅論證方式嘅。 其實如果頭先嚴叔嗰個係。即係 Peter Singer 自己舉個例子啦，佢 exactly 再寫清楚啲嘅論證係咁樣，佢有兩三個好簡單嘅前提，而佢認為咧呢啲前提咧大家都應該會同意啊。譬如佢第一個前提就話，因為貧窮啊、饑荒啊，或者係醫療事故啊，而令到一個人死亡啊，或者係suffer 咁樣呢啲啦，都係一啲唔好嘅嘢嚟嘅， 受苦 係受苦係唔好嘅嘢。然之後第二個咧就係話。如果一個人有能力阻止啲唔好嘅事發生，而佢只需要犧牲好少，亦都唔需要去做另外一啲道德上錯嘅事，例如走去殺人咁樣啦。咁嘅話，你就有責任去阻止呢啲壞事嘅出現。咁如果你接受呢兩個前提嘅話咧，咁再睇翻我哋現實情況就係頭先係講捐錢啊嘛，就係、是、配合翻啦，就係、是、話 我哋捐錢，譬如頭先 Ben 姐提過，只需要每個月捐40蚊，就可以令到一個小朋友唔使死。而40蚊對你嚟講咧，係一個好微小嘅犧牲嚟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你嘅道德責任。 香港邊度都打唔到啊！你而家已經 係啊。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佢係建立喺兩個我哋覺得好難唔接受嘅前提底下咯。第一就係嗰啲因為死亡各樣嘢嘅壞事咧，係唔好噶啦。另外就係我哋只需要犧牲好少，就可以阻止啲壞事發生嘛。咁係兩個即係、就是、可以傾嘅前提咯。 所以如果要反對星牙呢個講法咧，就一係反對第一個前提。就係話咧，其實啲受苦啦，呢種因為死亡等等呢啲而受苦咧，唔係唔好嘅事， 唔係唔好嘅事。 咁你好難拗啦呢個，即係一般人都覺得呢個係受苦啦。 即係除非你覺得我好想死咁樣嗰啲啊， 你好想死都可以死係唔好。 但所以，但如果你好想死嘅話，死對你嚟講就係好事啊。 冇錯，但一般 都冇違背咗。 但一般連非洲嘅小朋友唔想啦，頭先跌落水嘅小朋友唔想啦，所以受呢啲情況受苦係唔好嘅，你好難攻擊。而第二個前提咧就係、是，如果你只需要付出好少嘅代價。 就可以 而且唔需要做一啲咧違反道德嘅事，就可以幫到佢嘅話，而你唔做咧，亦都係違反你嘅道德責任。 冇錯， 係啊。咁呢個位又係唔容易反對啦。咁於是星牙嗰個就係，如果呢兩個前提都要接受咧，你就被迫要接受啊結論啦。就我哋有責任咧，去譬如舉個例捐錢方面，就係、是、捐一部分唔算多嘅錢去幫助啲非洲嘅小朋友。 但係覺得好多人都會有個諗法、就是，就係咦有啲唔同喎、啊，捐錢嗰個 case 同埋頭先救僆仔跌落水嗰、那個。嗰、那個例子啦，有個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喺我隔離浸緊喎，呢、這個，但係喺非洲嗰非洲喎，好遠喎，見唔到，我唔知邊個嚟嘅喎，咁、似乎好難講到話，哇，點解我有個責任去救一個咁遠嘅小朋友，仲、要我唔識嘅人，我又見佢唔到， 星大嘅講法會話你呢個係距離歧視咯，即係點解？即係你想象下，我舉另一啲例子就係、是，譬如大家都就嚟死啊，點解你覺得天水圍嗰個咧就冇咁需要救，但係旺角嗰個近你啲就需要救咧，佢覺得奇怪噶嘛，即係天水圍嗰個冇咁慘嘅，然之後旺角嗰個慘啲嘅。佢話如果你唔係即係你反對呢種諗法嘅話咧，咁而家我將個距離再拉遠啲啫嘛，就係、是、本國同埋呢個非洲，甚至乎其實佢可以再讓一步。你唔夠非洲嘅，咁我哋本地都有好多好貧窮或者係好即係點講冇食物。甚至乎冇醫療嘅小朋友，咁你都可以救嗰啲本國嗰啲。 所以我要炒一句嘴啊，作為新界人啊，成日將天水圍同呢個非洲類比啊，會引致到呢個黑板認實認上要非洲同天水圍差唔多。 我呢個正正就係想講話，其實係地域歧視、距離歧視咯，係唔應該有嘅嘢。 冇錯， 係啊。 即係對於星牙嚟講，即係。其實即係你易唔易救到個距離，其實係同你道德上應唔應該救佢係冇關係噶嘛。即係其實你都係可以救到佢噶嘛，但係個距離遠近只係影響到可能你用咩方法救幫佢啊，或者你容唔容易幫到佢，但係其實冇一個關你應唔應該做， 即係影響唔到係咪你嘅責任咯？ 係咯， 但係可能會影響到你救佢嘅方法咯，譬如近啲嘅，可能你親身俾食物佢。但遠啲嘢你唔能夠飛去非洲，可能只能夠捐錢咁樣。 而且我哋如果討論係捐錢 in general 普遍而言係咪一個責任啊嘛？ 嗯， 即係如果你係近好多嘅，譬如香港如果有嘅，我哋係咪因而就會覺得係責任先？即係有好多人一般日常生活印象就係、是，就算香港有啲咁嘅低下階好多啦，其實香港都，但我哋都會覺得如果你捐錢幫佢哋咧，都係一個我哋嘅即係所謂慈善啊， 係啊， 做啲慈善工作而唔係我嘅責任咯。所以即係只慈善啫，即係但如果星牙呢個講法啱嘅。喂，你救到你咪救香港嗰啲先啦，不如如果系咁，咁但系我哋系咪咁觉得咧？咁样咯。 OK， 咁我哋再讲多个 point 啦。我哋头先都提过啦，点解要我咧？明明有咁多比我更加有钱嘅人，即系我哋都好穷啦，大家都知啦。咁咁点解唔揾啲有钱啲嘅？ 其实去日本旅行嘅好穷。 诶，冇讲呢啲，冇讲呢啲。系啦， 佢因为咁先穷啊，你明唔明？因果关系啊。 所以星牙咁咪唔得咯，因为佢宁愿去日本旅行都唔救嗰啲僆仔。 OK， 我系坏人，我系坏人。 咁但係牽涉個 point 都係喺度嘅，就係、是、就算佢係壞人都好啦、嗯，即係佢成日日本旅行，於是唔夠就唔道德。咁但係會唔會如果計落去，都係有一啲喺個富裕國家裏面，或者富裕社會裏面，都係 你揾啲百萬富翁嚟 啊！即係要論資排輩啊嘛，你東亞社會論資排輩咪到我啊嘛？ 邊輪到我啫？ 係啦，會唔會係咁樣諗咧？ 如果咁樣講嘅話，我諗有啲比較複雜啊，就係、是、首先就係、是、實際上就唔係所有人都會做啦。如果所有人都會做嘅時候，咁可能每人捐好少咯。但由於實際上唔係所有人都會捐啦，咁所以但係等救嘅人又好多啦，所以就可能如果嗰啲有錢都唔肯捐，就你就要捐啦。用翻頭先 个僆仔浸亲个例子，假设你今次行过，跟住你见到隔篱有个有泳健将，佢比你更加有能力救个僆仔嘅，咁但系佢唔救，咁然之后你会唔会同个僆仔讲嗱？我有更加能力嘅人咧，我救你啊！所以咧，我唔救你啦，拜拜！我去打边炉啦，咁样。咁你会觉得吓，唔系咁样噶嘛？咁佢唔救，但系你都有能力救啊嘛？咁你应该救咯。 即系两个都应该有责任。 两个都有责任，但系如果佢唔救嘅话，咁你又能够救，而你嘅牺牲仍然系好少噶嘛？例如40蚊，咁你仍然有责任去救咯。 所以可能系按比例嘅问题，就系、是、比例上可能你赚相对可能会细啲，但系。你都有你要负嘅责任噶嘛？ 系啊， 系啊，喺呢个角度嚟讲就是你都要救咯。虽然可能如果佢出咗手嘅，即系睇咩情况，出咗手已经世界好好啦，咁可能唔使啦。 系啊， 但正常唔会啊嘛。佢出咗手都唔够噶嘛，可能系。咁所以你都有你嗰部分嘅责任。 同埋可能好简单啊嘛，就系有钱都捐多啲，你捐少啲咯，因为你穷啲啊嘛。譬如可能你捐40蚊嘅，佢可能要捐400万咁样咯。咁但系你唔能够话佢，于是乎你就一蚊 都唔捐啊。 系啊， 用同样道理就系，因为有另一个睇法就系、是，喂，唔系、哦，我捐咗，我一个人捐咗，于事无补噶。即系我一个人做啫嘛，个世界有咁多人一齐联手先得噶，要我哋呢啲联合起来先至可以做到嘢，咁就得我一个唔掂噶， 救唔晒， 系啦，咁既然系咁，不如就算啦咁样。 其实用翻浸亲个僆仔 一样嘅， 一样嘅嘛。你今次又再行过，你见到个湖入边有好多个僆仔，你肯定系救唔晒啊。咁但系其中有个比较近嘅，佢同你讲：，你救我啦。跟住话。我救唔晒你哋㗎喎，咁所以我一个都唔救啦，拜拜。 而且救你唔公平 㗎嘛。救你得其他人唔公平。咁你又会觉得吓唔係喎，咁你应该救得几多得几多㗎嘛。而唔係於是乎一个都唔救㗎嘛。 嗯。 就係咁囉。 我都想讲我去日本旅行呢都系日本嗰边太多天灾啦。咁所以呢去嗰边振兴下当地经济呢。 你振兴下我经济先啦。 本地经济都要你振兴㗎， 但我家本地经济仲需要你振兴 㗎。我觉得我家都要。 嗱仲有一个问题我知道呢度就係、是、有啲人话但系佢哋嘅而家咁嘅惨况唔系我造成噶嘛？咁既然唔系我造成，点解我构成我有个责任要去帮佢哋咧？啊，呢、這个又系另外一个，因为一般嚟讲我濑嘢，我做咗啲嘢对佢哋唔好，咁佢哋有问题我咧要救佢啦。但系而家似乎唔系我造成嘅，咁点解咧？ 系天灾啊，系啦，唔关我事噶嘛。 系啦， 究竟佢哋因为天灾而受苦系咪真系唔关你事咧？咁其实你喺街行过，见到个细路跌咗落水，都好似唔关你事噶。咁喺呢一节我哋就讨论咗好多义务同捐钱嘅问题啦。咁下一节返嚟我哋会讨论系咪真系唔关你事呢？欢迎返到嚟第二节哲学有偈倾。咁上一节呢我哋就讲到啦，如果呢嗰啲人受苦嘅情况其实係因为天灾呀、啊、或者第啲佢生于一个不幸嘅环境造成。咁好似讲到我哋冇责任咁喎，但係 Samson 对于呢件事呢就有啲睇法㗎喎。 我觉得好简单咁回应就係呢两点啦。第一点就係佢哋嘅惨况唔係我哋造成呢，就唔代表我哋冇责任去救佢啦。第二点呢就再进一步就係、是、其实佢哋嘅惨况我哋系咪真係完全冇份造成呢？其实就未必系嘅咁样。咁所以呢我哋就先讲第一点先啦。第一点就系、是、又系用翻头先即系个僆仔跌落河嘅例子啦。啊，的而且确咧，个僆仔咧就唔系你推落河嘅。嗱，你又再想象一下，今次你又行过河边啦，个僆仔又向你求救啦，跟住同个僆仔讲：，对唔住，我赶住打边炉，而且咧唔系我推你落河噶，所以咧拜拜咁样。 去搵翻推你落河嗰个 人。你最冤有头债有主，你搵翻推你落河嗰个啦。你觉得咁样答啱唔啱咧？我哋会觉得佢咁样答咧系一个好冷血嘅答法啦，系咪？因为你只需要正式件衫就可以救到佢嘛，咁所以呢个讲嘅第一点咧，就即系话，就算唔系你造成嘅，但系你只需要牺牲好少就可以做到咧，咁呢个仍然系你嘅责任。第二点啊，就系系咪真系完全唔关我哋事啊？咁咧，依家有啲学者嘅讲法就系咁样嘅，我哋而家啲贫穷国家咧，嗰啲饥民或者饥荒嘅出现啦，部分地唔一定系全部啊，至少部分地咧系我哋富裕国家。对嗰啲贫穷国家嘅经济剥削，例如嗰啲咁嘅血汗工厂啊，唔一定喺大陆嘅，非洲有好多啊。例如嗰啲可可豆嗰啲工人咁样嗰啲啊，大家上网可以睇到个例子。咁即系话咧，我哋经济剥削咧，系令到佢哋贫困甚至受苦嘅间接原因至少。咁如果系咁样嘅情况啊，咁即系话咧，你系有份伸一脚嘅， 即系你唔知啫， 吓你唔知啫， 唔冇关 系。系啦，咁既然如果你系有份伸一脚推佢落河嘅话咧。咁你救翻佢咧，就更加系你嘅责任添啦。咁所以基本嘅回应系咁。 嗯，呢个时候我估我哋要搬出呢一集咧，即系大家有睇个 title 咧，个题目就知道我除咗讲爱同责任之外咧，仲有一个好三撇，大家可能未听过嘅词语就系、是、超义务。咩嚟嘅咧？就系、是、 其實有些哲學家咧，關於頭先個題目的討論咧，就會覺得，喂，星牙咁樣講，似乎好似表面上是合理嘅，但佢忽略咗一個好重要的區分，就係咧，我哋有時咧喺道德領域裏面咧，其實有啲嘢咧，嗰啲哲學家覺得有啲嘢咧係我哋責任嚟嘅，的確係我哋責任嚟嘅。咁呢個有好多啦，譬如舉個例，你唔可以無啦啦不為其他原因就殺人咁樣，我哋唔能夠咁樣殺人咧，我哋責任嚟，我哋要遵守啊呢個原則。但有一啲部分咧喺道德領域裏面嘅，就唔係一啲我哋一定要付非一定要遵守嘅責任，而有一啲咧你唔做你冇錯嘅，不過你做咗咧就係有道德價值，值得被讚賞嘅一啲東西，我哋叫個名叫做超義務。因为头先嗰啲责任咧系义务嚟噶嘛，我哋一定要做嘅。呢啲叫超义务嘅咧，就系超越我哋嘅义务，系啦。但系咧，同一时间咧，系一啲道德上系好嘅嘢，做咗系值得嘉许嘅。咁于是我哋就会话啦，其实捐钱咧更加合理嘅理解咧，就系佢唔系我哋义务嚟嘅，即系我哋冇一个咁嘅责任要做，同我哋唔应该随意杀人系唔同嘅。反之咧，系一种我哋叫超义务嘅，就系佢系道德上都系好嘢，系 good 嘅。但系咧做咗咪值得赞咯，但系唔做咧，亦都唔应该因而被人话佢系错。咁呢个都好符合我哋一般嘅嗰个道德直觉嘅，就係呢，我哋似乎道德直觉上真係觉得呢，道德领域呢係分两种嘢。有一种我哋不能不满足不能不遵守嘅，佢哋叫道德责任叫义务。另外一种呢就係、是、做咗係有好嘅，係有价值嘅，不过唔係我哋义务嚟嘅。咁我哋可以就俾个名佢叫超义务。 不过当然如果你相信星假，你就会觉得起码至少係头先捐钱个 case 呢就唔属于超义务，係义务嚟嘅。咁但係所以亦都由于咁嘅立场啦，所以星假係好多人即係攻擊佢，覺得佢依個太極端啦！依、這個諗法，你想象一下，平時我哋會話咧，啊，你竟然夠肯捐錢去救一啲貧苦嘅災民，你真係好偉大。但係而家如果你相信星牙嘅講法，你就會話咧，你捐錢一啲都唔偉大，因為依個係你嘅義務咯。反而調翻轉，你唔捐錢嘅話咧，你係一個冷血嘅人，就好似劉軒咁樣。OK， 劉軒好有愛㗎，你唔知啊？佢有愛，雖然佢都好冷血另一方面，但所以我估呢個咧係嗰啲哲學家點樣反對星牙嘅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嚟嘅，一個論點嚟嘅，就係、是、喂，如果啲全部係站嘅話咧，我哋其實唔值得道德上嘉許人哋捐錢。你諗下，即係第一個，你覺得甚至好多嘢都唔值得道德上嘉許，甚至冇講到盡啲啊，冇任何嘢啊係值得道德上嘉許，可以話冇意思上嚟講，因為嗰啲全部係你責任嚟噶嘛。如果你講到盡啲，咁我哋翻去捐錢呢個 case 度講啦。嗱，當然，如果有啲人話，喂，你嘅貧困同埋你嘅慘況咧，係我有份造成嘅，係我哋剝削造成嘅，咁呢個當然你有責任啦。嗱、 嗯， 我哋試下將我覺得應該圍翻個 case 度，就係嗰個 case 如果係唔關我哋事， 真 係 我唔係我哋， 真係冇我哋造成嘅時候，我哋係咪有一個責任要去幫佢咧？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就會變咗好奇怪，就係、是、你付非你責任，就正如你冇殺人都我讚你，哇，好叻啫，劉軒，因為你又冇殺人咁樣， 多謝 咩啫？你又好乖喎，今日冇講大話咁樣，即係如果有責任嘅話咧。我哋系唔应该赞佢，系佢做错冇 fulfill 嗰个责任咧，我哋要闹，或者话佢唔啱。 但系理所当然嘅事， 系啊， 点解要赞你咧？ 但捐钱唔系噶嘛，捐钱甚至我哋值得嘉许啊嘛，觉得。而呢个区分咧，喺我哋道德世界里边咧，似乎系一个好重要嘅区分。而星牙呢个理论咧，就令到冇咗呢个区分咯，咁就觉得好奇怪啦。 其实严格地嚟讲咧，星牙唔系冇咗呢个区分，佢只系话捐钱唔属于呢个区分入边嘅啫。咁但系我哋姑且就唔好理嗰啲支持先，当。讲翻捐钱呢个 case 啦，我嘅直觉系比较接近星牙，我又觉得捐钱咧，你好难讲咧系超义务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回忆翻头先嘅论证就系嗰两个基本嘅前提咧，你都系好难反对嘅。大家都知道啦，但或者大家都相信啦，嗰啲因为缺乏粮食啊食水而死亡系一啲坏嘅事啦。然之后我哋都同意嘅就系，如果你牺牲好少，就可以令到呢啲坏事唔出现嘅话咧，咁似乎你真系一个责任你要做嘅。咁如果你回应唔到呢两个前提嘅话咧，你系拗唔到呢个系超义务嚟。 嗯，所以要回应星牙个例子就系、是、个论证就系反对前提二啊，呢啲自由交换， 冇错。 就会话星牙个前提二系咩咧？就系话喂，如果我只系付出好少，又唔想做一啲其他违反道德责任嘅嘢咧，我就责任咁做啊嘛。 冇错， 呢班自由家就觉得唔系咯。 系啊， 有一啲嘢咧，即系就算我只系付出好少，但我唔而且可以帮到人哋，又冇违反道德义务都好啦。但呢个唔一定我责任嚟嘅。可以只不過係道德上有價值、值得嘉許嘅一啲超義務，但係咧就唔係我有責任唔做咧就犯錯。 但係呢個位嘅話，個 burden of proof 喺你度嘛，因為星牙已經講清楚佢嘅理由，點解佢係義務嘛。但係你就唔係，其實唔係義務嚟嘅咁樣。咁但係你就要解釋下點解你唔能夠話，因為我哋覺得佢或者我哋接受有一個唔係義務而有 morally good 嘅嘢，即係超義務呢個位嘅區分咯。但係我點解要接受呢個區分？你唔能夠單單就指出話我有呢個區分 就是一个理由嚟噶嘛。 嗯，我估一个好快嘅回应就是咧，道德领域里面咧，我哋会觉得点？我谂下，点解你觉得有时候啲位系值得加许嘅？个原因系咁嘅，即系有时如果嗰啲系道德义务嘅话咧，某个意义嚟讲，我咪系冇得拣嘅，因为道德义务嚟噶嘛。我是一定要遵守的，其实是。 就例如杀人咁样啦。 是啊，即是你冇得我揀我遵唔遵守 嘛。杀人啊，唔系杀人。 是啊，即是杀人是唔啱嘅，唔应该做嘅。 是啊，即是以防一间港台出唔到街啊，即是俾港媒投诉杀人系义务咁样。 唔 系。是啊。但个 point 系，我哋正正系觉得咧，呢啲义务咧，其实冇意思上系冇得揀嘅，因为我一定要遵守。而 that's why 呢个位，我哋冇得唔会赞佢，因为你冇得揀噶嘛，你系咪都要遵守噶嘛。但系咧，我哋会觉得咧，有一个重要嘅道德考虑就系、是。如果我哋有啲嘢係我哋有自由揀做唔做，冇一啲咁嘅規矩要求我哋要做，而我竟然都選擇去犧牲一啲代付出代價去做嗰件事咧，你更加彰顯到嗰個人嗰、那個特，你可以話一方面好特性啦， 特性 係啦，另一方面就亦都顯示到咧呢件事點解有道德價值，因為我自由選擇我作出呢個犧牲。咁而我哋正正係覺得咧喺捐錢呢個位上面咧，如果嗰啲事唔係直接關我事嘅時候咧，就算有啲嘢係好啲好啦。见唔到，即系我估佢哋嘅谂法就系、是、见唔到点解呢件事咧，直接就系落喺我嘅头上，就系、是、我嘅责任啦，系啦，即系所以某意思上，我可能佢哋会觉得咧跌落水嗰个 case 咧，同埋呢个 case 唔完全一样嘅，不过即系未必去到咁仔细，就系、是、起码佢哋会觉得呢、这个位系我自由拣做唔做，先至更加显示呢件事嘅道德价值喺边度。 不过如果我要补充咧，我就觉得纯粹讲自愿嘅话咧，佢系一个重要嘅条件，但系唔系唯一嘅条件咯。举一个例，譬如有个善长人翁。佢好自愿咁样去捐钱，咁假设我先当捐钱系超义务先啦，咁系咪就代表佢有好有道德价值咧？未必，点解咧？你想想下，原来嗰个善长人翁之所以捐几十万出嚟去救嗰啲贫民或者饥民啦，系因为佢想出名，佢沽名钓誉。咁喺呢个 case 咧，你都会话咧，其实佢个行为系冇道德价值嘅。所以咧，除咗自愿之外咧，我哋仲要考虑多一个因素就系乜嘢？就系佢系咪出于一个良好嘅动机？如果佢自愿，但系出于一啲唔良好嘅动机咧，就算佢做一啲超义务嘅行为咧，都唔见得系有道德价值。咁我嗰啲系补充。 责任有分别咯，责任我哋会话一个人有冇责任去做某呢样嘢，唔应该杀人，唔使睇佢有冇良好动机噶嘛。即系、我真系唔想杀人，咁就唔应该杀人啦。但如果调翻转嘅话，咁就唔包落去啦，就唔会咁谂噶嘛。同埋我想讲，例如头先话捐钱个 case， 如果捐钱都系责任嘅话，咁咪同赔钱好似冇分别咯。 赔钱 即系例如啦，我令到你有损失，我有责任赔翻钱俾你咁样啦。如果捐钱都系一个责任嘅话，就会觉得捐钱同赔钱其实冇分别嘅。但我哋平时觉得系有分别噶嘛。赔钱唔会赞你，哇赔钱好叻仔咁样，唔会啊嘛。咁就 Singer 讲法就似乎同我哋平时嘅道德经验咧就差好远。 但我觉得捐钱同赔钱嘅另一个分别就系、是。赔钱是因为你首先做了一些错事嘛，咁所以你是偿还。 哦，咁就即可以回应翻你头先话，可能某些人的贫穷 系啊， 系间接都系我哋自己造成。 但系你捐钱咧，就佢完全嘅惨况系唔关你事啊，所以你唔系偿还俾佢嘛，你系真系出于良好嘅意愿，用翻头先讲法，出于良好嘅意愿嚟自愿牺牲嚟到拯救其他人嘛。咁所以两个 case 个好重要嘅分别就系、是。我哋覺得償還係理所當然，但係出於自愿良好意願嚟犧牲自己咧，就不能強迫。 我想搞清楚一個問題先。咁頭先 Samson 就講到啦，如果即係一個捐錢嘅行動咧，唔係基於 good will 咧，就好似冇咗一個道德價值。但係咧，我哋頭先講緊超義務，其實好似係講緊捐款呢個行為咧，係唔係一個超義務行為啦？但係你講 good will 咧，就好似講到係。已經唔係再講緊個行為本身咁， 講個人嘅意願嘅問題。 但我估個個區分可以咁做就係、是，即係嗰個 good will 咧，即係有時中文做咩善的意志啊，或者良好動機啊呢啲啦。有冇即係講呢個超義務有冇價值咧？呢個行為就包括咗咧呢、這個，其實我好咁睇就係、是、呢、這個行為其實算唔算係做緊一個超義務行為咧？係好取決於嗰個行為本身係咪出於基於一個良好動機而做啊？即係。我谂有唔同作家唔同睇法嘅，但我谂其中一个可能自然而然会有嘅睇法就系、是，其实如果你捐钱咧，即系为咗沽名钓誉嘅话咧，某意思上嚟讲，你唔系一个超义务行为嚟，因为你个虽然你做嘅嗰个动作都系捐钱啦，但系因为佢唔系出于一个良好动机，所以佢唔系超义务，又因而咧唔会系道德上有价值，唔使称赞。 或者简单啲讲，就系你定义超义务行为嘅时候，唔系纯粹由于只要你做咗一啲唔属于你义务嘅行为，就自动等于系超义务行为咯。 要是既不属于你的义务，并且它是出于良好意愿，并且它是自愿的， 值得称赞的， 值得咁先係值得稱讚嘅超義務係咪？ 所以我估好快好簡單 sum up 呢度就係、是、咧，星牙同埋我哋嘅嗰個討論就變咗係，究竟星牙就會覺得我哋直覺係錯嘅，即係我哋覺得其實有得再超義務，但係超義務嘅就覺得唔係，有啲係超義務嘅行為係我哋值得稱讚，而唔係我哋責任咁簡單。咁而星牙就話唔係咯，係應該我哋要改我哋嘅直覺咯。 我哋啱啱引入咗超義務呢個概念，咁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討論有冇更多超義務嘅例子。翻到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啱啱講完超義務啦，你哋覺得有冇其他超義務嘅例子啊？ 嗱，我覺得咧，我哋頭先就係講咗捐錢啦，捐錢就係一個平時我哋覺得係超義務嘅，但係 Sandler 又提過 Peter Singer 話唔係啦。我想提另外一個咧，平時大家都覺得唔係超義務嘅，即係我應該好多人反對嘅，就係、是、我覺得讓座係超義務嘅，即係你見到啊，你喺個巴士、地鐵度啊，有人。你覺得佢有需要，跟住你企起身讓個位俾佢，我覺得依個係超義務嚟嘅，即係依個唔係你責任，你冇責任讓座俾佢嘅。但係咧，你讓俾佢咧 ，good 值得稱讚嘅。 係好感恩嘅，我成日搭巴士無啦啦人讓座俾我，以為我係孕婦啊，即係等啲送 餐啦，見你咁樣 係啦，你知我。尤其是呢個 topic 啊，即係我哋我覺得好值得討論喺香港或者喺東亞地區，因為喺我哋呢個地區特別多咧，有一個叫即係香港叫關愛座嘅一個概念啦。咁就同讓座啲唔同嘅，不過即係關愛座就因為係好即係好多公共政策裏面咧係好相關嘅，即係究竟我哋應唔應該交通工具裏面設立關愛座咧？嚇、啊，有陣時好多人覺得咧，即係設立關愛座咧就係、是、本身有啲人咁樣睇啊，即係讓座義務嚟噶嘛、啊、所以就直情咧大大隻字寫出嚟話提醒你，你呢個義務咧係要讓嘅，有啲人會係咁樣理解關愛座。咁當然關愛座就引申咗好多嘅呢個社會上面嘅。即係討論啦，甚至批評啦，即係 唔敢坐啊， 叫批鬥座嘛， 係啊，即係嗰陣就叫批鬥座，你見坐都又唔讓咁樣，甚至去到後屘日本咧，即係軒少好中意日本啦，即係好熟悉呢、這個，即係而家日本就成興咧，唔敢即係唔坐啦，或者坐咗唔讓， 唔讓噶啦， 坐日本就係坐咗唔讓，台灣咧就係死都唔坐。 之前試過有單 case 咧，就係有個日本老人家咧攞把刀刉個後生仔，係因為個後生仔坐咗喺關愛座上面唔肯讓。所以一个老人家掹把刀出嚟吉， 即系因为唔知批斗座咯，变咗 变咗真斗座， 真斗就真系有吉嘅成分嘅。不过我哋今日讨论就系、是、唔系关爱座，系让座系咪一个行为啊嘛？因为 呢个位本身系普通位嚟嘅， 因为关爱座个问题就系复杂好多嘅。第一就系应唔应该设立啦，咁会有其他问题，譬如我根本就唔知边个有需要啦。虽然即系有好多公司推嗰啲贴纸咧，贴咗话有需要咁样，都有啲问题。即系我点认同，点样揾到咧？佢系咪会肯去贴个贴纸话俾你听我有需要咧？ 标签咗我 系啦，咁啲人手都需要睇唔到咁，咁就好复杂嘅。咁我就先阁下就唔系讲关爱座嘅，我哋今日真系讲，其实我哋本身唔理关爱座呢个应唔应该设立都好，系唔系人有责任要让座咧？系啦，咁阿轩就觉得系冇责任嘅， 冇责任， 但系一个超义务， 系超义务。 点解咧？ 点解冇责任咧 ？OK， 因为我觉得。即系位系有限啦，咁所以咧呢啲系资源分配嘅问题嚟嘅。但系点样分配资源咧，即系呢一个座位嘅分配咧，咁似乎大家而家用嘅方法都系得一种嘅，就系、是、先到先得。即系我俾嘅例子就系、是、类似就好似去排队买演唱会飞咁样。OK， 有人排得前过你，有人排得后嘅，你之后嚟嘅。未必買到嘅，即系就等於未必有位坐啦咁樣。咁可能你係有需要過排前邊嘅，你好想睇前面嗰期就唔好想睇嘅，係可能佢未必識聽添咁樣，但係佢企咗喺度唔知買嚟做咩啦嚇咁樣。 即係買俾孫仔睇嗰啲係嘛？好似冇套電影裏面講嘅， 咪通常都係黃牛嚟。 係啦，佢未必有需要嘅，你可能好有需要嘅，你同佢講，喂，我好有需要有依個位啊，你有責任讓俾我。喂，黐線！我早過你到喎，我覺得讓座都係差唔多，係、你既然坐咗喺度，你先到先得咗呢個位，個位就係你噶啦。你可以讓個位出嚟，就排隊可以讓俾你嘅，讓俾你梗係好啦。但係你唔可以話，哇！你一定要讓，呢個係你責任，講唔通。 嗯， 先到先得咗。 即係喺地鐵嘅 case 就係先行到埋去個位坐低嗰個就贏。 係啊，所以你咪見到一衝入去嘅 政策， 一開閘嘅時候。 但係你可以想象一個 case， 假設你同一個孕婦一齊行入去， 你一定行得快過孕婦啦，係咪？雖然劉軒你身體咁差，可能慢過你。咁但係 我應該有需要過佢。 你一個，但係咁我，但係我哋會覺得咁樣，一個孕婦係比較有需要坐嘅，一個後生仔相對地企一兩個站咧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按先到先得嘅話，由於嗰個後生仔咧行得快啲嘅話咧，咁佢坐咗落去咧，咁於是個孕婦就要企啦。咁我哋又會覺得似乎有啲問題喎，所以。純粹 排隊， 咁佢可能有一個好直接嘅回應喎、即係又個孕婦之所以大肚，其實即係佢自己咁嘅身體狀況係唔關佢事噶嘛，係唔關佢事噶嘛， 佢一定要讓啦，係咪？ 即係佢覺得，誒、咁其實即係唔係我令到佢處於咁嘅身體狀況？點解即係點解佢要犧牲佢自己嘅一部分去讓到？ 咪用翻頭先嗰個例子啊嘛，就好似頭先嗰個僆仔跌落水嘅例子啊嘛。唔係你替佢落水，但係佢而家等緊你救啊嘛！咁你唔能夠話我唔關我事啊，所以咧唔係我做成，我唔係搞，唔係我搞大你個肚啊，所以咧，所以我冇必要讓俾你，唔係我哋同樣地，我同意嘅，先到先得咧係一個合理嘅理由，但唔係唯一嘅考慮嘛。即係我哋除咗先到先得之外咧，可能仲要考慮其他因素，例如按需分配啦，即係有冇啲人有更加急切嘅需要咯。譬如老人家或者是孕妇咁样咯，我哋会觉得虽然你系行嚟先嘅，咁但系由于你企下系冇所谓嘅，佢企可能会对 B B 有影响嘅假设，咁所以喺呢个 case 我哋会话你系有责任让俾佢咯。 我估呢度可以即系我想拉翻去头先阿轩咧讲有个例子，就系话咧演唱会嗰个嚟讲好合理噶嘛，即系冇你话我中意睇佢多啲，我对佢嘅爱系大啲，所以我 好有 需 要系啊， 系啦，咁于是就你有责任让个位俾我，俾我排先个你。我覺得呢個 case 咧，同頭先讓座位嗰個 case 咧，有啲唔同， 係唔平衡嘅，即係唔一樣嘅。個唔一樣嘅位邊咧，就係頭先嗰個咧係講享樂嘅，即係我哋有時候一個我哋一道德上道德討論裏邊咧，往往有一個好多人都覺得似乎合理嘅原則，就係咧避免痛苦咧係重要過咧增加快樂嘅。咁因為好簡單講就係頭先嗰個係純粹係因為我所謂嘅需要係我快樂過你啫嘛，會。但你快樂過我唔等於呢個係好重要嘅考慮，道德考慮嚟嘅。但頭先個位唔同喎。如果個孕婦或者其他有需要嘅人士，你唔俾個位佢坐咧，佢係會更加受更加大嘅苦啊！而我哋避免受苦咧，似乎係有更加大嘅道德上嘅考慮。 其實可以再講多一個區分嘅，都關事啊！就係、是、我哋話有啲嘢咧係你嘅基本需要，有一啲咧就係一啲額外多餘嘅享樂。 奢侈品。 奢侈品。咁我哋話咧，你唔睇唔到演唱會咧，對你嘅。生活基本上冇乜影響，所以呢個係 我會好痛苦嘅。其實 咁可以另計啊。 唔係，如果你真係咁咧，我翻會俾你。如果你有病咧， 我 最 可以 死啦。 你要俾個理由，我 define 點解呢個係你嘅人生嘅基本需要。 係啊。 咁所以唔好俾你炸開。個基本區分就係有啲係基本需要，有啲咧就係呢個奢侈品享樂品。咁我係覺得奢侈品享樂品呢啲咧，你冇咗都冇乜所謂嘅話咧，或者對你影響唔大嘅話咧。咁可能咧跟翻先到先得咧就 O K 嘅。咁但系譬如我舉個例，睇頭先讓座俾孕婦嘅 case， 可能對佢嘅健康有影響，或者對佢胎兒有影響嘅時候咧，咁呢個係安全嘅問題，健康嘅問題，一啲基本需要。咁我係覺得喺呢個 case 底下咧，就個需要嘅程度咧係可以大到掩蓋或者係 override 咗。所謂先到先得呢個原則， 就係咧網上有一個非常常見嘅回應啦。佢做乜唔搭的士啊？或者我可以諗一個，或者我諗一個比較 parallel 嘅 scenario 啦，就係咧，其實喺台灣咧係有一啲對號嘅列車嘅，咁佢哋係需要俾多啲錢啦，亦都可能要早啲上網咧去攞嗰啲位搶飛攞啲位，但係咧。当你准备好晒俾晒钱，你去到嘅时候，发现隔篱有一个老人家或者孕妇，佢喺隔篱望住你，咁即系想你让座啦。你觉得呢个时候你系咪真系有咁大嘅责任去要去让座俾佢咧？ 我谂两个 case， 第一就系你点解唔搭的士啊？你一个咧，咁我就即刻简单回应，咁系咪真系穷人唔可以生仔？咁我真系冇钱搭的士，我真系要搭地铁，咁点算？呢个第一。反而我觉得你第二个 case 有趣就系而家调翻转。呢、这個亦都係所謂關愛座俾人批鬥嘅一樣原因，就係、是、有一啲所謂網上啲人叫廢老啦，就係、是、似老賣老咁樣，似自己大肚，似自己年紀老賣咧，就企喺隔離用呢個道德勒索嘅眼神，然之後嗱你仲唔讓座？你醒目啦咁樣，係啦，咁嗰個咧係另一個，即係另一個好有趣嘅議題，就係、是、 就算我有责任咧，代唔代表你可以用一种咁样嘅态度嚟勒索我咧？咁因为再 involve 咗多一啲其他理由嘅考虑咯。 但呢度我觉得都有啲即系另外啲新嘅 point 讲嘅。第一就系咧，如果嗱，首先回应 Samson 先啦。第一个 point 系，喂，我穷冇办法啦，即系我焗住要搭火车、地铁，咁我搭唔到的士，咁点冇办法？但我估个 point 系有啲人觉得咧，如果就算佢有钱人都好啦，佢搭咗火车、地铁咧，你都系要让俾佢嘅。即系所以我觉得可以试下局限喺呢个讨论里边，就系、是、即使假设佢系有能力都好啦，我哋系咪有责任让先？如果佢喺个位出现，即系如果即系某啲人会觉得系有噶嘛，咁系咪有咧？咁我呢个系有趣嘅。第二嘅就系咧，头先嗰个阿 Man 讲嗰个台湾嘅例子咧，唔仅仅系嗰个道德垃圾嘅问题，更重要就系咧，因为唔仅仅先到先得啊，系付出咗一啲，唔系我买咗 个位， 付 出咗额外 我付 出 额外代价，我俾钱买嗰张对号列车嘅飞，即系 mark 咗位嘅。而且我係要搶飛搶翻嚟嘅，甚至好多時候，咁呢個咧就會變咗咧，我覺得係同頭先嗰個星牙嗰個有小孩掉落水嗰個位咧，或者嗰個堅持嘅例子咧，係有接洽到嘅地方。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喂，有好多人覺得喂，我本身擁有我嘅資源咧，我揾到嘅錢咧，可努力揾翻嚟噶嘛，所以我唔係有責任要捐俾你啊！ 我啲錢唔係你嘅錢， 即係説明點解有啲人覺得咧喺捐錢個 case 度咧，我冇責任捐，因為嗰次係我努力，我付出咗揾翻嚟，所以唔係你嘅錢，我嘅錢，所以我唔需要捐俾你，我捐俾你係。慈善嘅工作係超有義務，但係咧喺咁於是呢個就似頭先咩，即係講台灣 case 啊，我俾多啲錢嘅喎，係嘛？我俾多啲錢先有嗰個位，我搶翻嚟嘅。但係咧喺阿軒最初講嗰個咧就唔同啦， 先到先得都係我憑我嘅腳骨嚟， 即係我意思可能都有少少嘅努力嘅，但係嗰個努力實在太過細啊！即 係可以好努力喎，搭翻去頭站得 嗱，咁可能係啦，即係但係我覺得比較似就係咧。类比起你揾钱嚟计咧，好明显系唔系好，即系你努力而获得呢个位嘅嗰个付出咧，其实唔系真系咁大，比较似相对比较似随机分配，即系你咁啱，譬如你咁啱上班车走咗，你咪排第一咯，咁你咪可以攞到个位先咯，或者你去到咁啱嗰架车啱走咗，你排第一，呢、這个原因系攞到个位咧，好似系比较随机，同你譬如举个例，我上网抢咗张飞啦，或者我真系要俾多少钱买对号列车啦，又或者真系我努力揾钱揾翻嚟，所以几多钱我揾翻嚟噶啦，系唔同嘅。咁於是我想回應嘅就係咧，喺呢個 case 帶翻嚟 over 我嚟講咧，就係、是、喂，似乎咧，就算捐錢係超義務都好啦，你頭先先到先得先得嗰種位咧，似乎冇咁係超義務，因為比較合理係要按稅分配，因為你都係唔 deserve 唔值得擁有嗰個位，你都係比較隨機攞到咁咯，所以就似乎比較，我覺得多啲理由咧係呢個位係要按稅分配而唔係超義務咯。我唔知道大家點樣睇， 不過我都係覺得。即係要睇你點樣定義點先叫 deserve 咯，我都會覺得係先到先得咪 deserve 咯。 嗯， 即係同排隊一樣，係我都係堅持呢一點。 阿軒，我其實同意啊，先到先得咧係一個需要考慮嘅原則嚟，但唔係唯一嘅原則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喺地鐵度見到一個人好病好辛苦嘅，雖然你係先過佢坐落個位嗰度嘅，但我哋一般人都會覺得其實你仍然係有責任咧，要讓俾嗰個好病嘅人咯。 系啊，所以一个我觉得一个成个制度嘅安排咧，唔系一定先到先得就系唯一最好嘅安排。我哋反而要腾下一步谂下个制度应该点样安排咧，先系最合理嘅。先到先得都系可以其中一个考虑啦，但系咪唯一咧？ 系 会唔会有机会系有其他考虑行先，剩翻先到先到先得咧？边一个合理啲嘅制度安排咧？呢个我哋要倾嘅嘢，所以我唔见得先到先得系咁绝对咯。 啱啱咧嘅讨论就非常之激烈啦。咁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讨论让座同超义务。欢迎翻到嚟第四节哲学有偈倾。咁啱啱严叔就讲到咧，阿刘谦讲嗰个先到先得啦，就攞到个位啦。咁我又讲过一个咧，就系、是、用自己嘅 resource 额外嘅资源咧，去拎到嗰啲位咧。咁其实两个 case 好似有啲唔同喎。严叔可唔可以试下澄清一下咧？ 系啦，头先我讲个 point 咧，其实系咁嘅，就系咧，我哋讲香港地铁嗰啲例子啊，或者巴士嘅例子就系、是，喂，其实你先到先得噶嘛，吓、啊，即、就、系、是、我就话，呢个其实相对咧系比较随机。點解個位係你攞到，而唔係第二個人攞到？咁但係咧，喺另外一種例子啊，就譬如頭先阿 Man 講嘅台灣嗰啲係買咗要訂咗位嗰列嗰啲火車啦，又或者比較遲啊，最初講嘅捐錢嘅例子裏面咧，佢攞到嗰個位，同埋咧我攞到嗰啲人工啊，我嘅錢，似乎我有付出啲額外嘅資源或者努力去攞翻嚟。咁於是咧，我就比較我頭先個講法就係、是、我比較值得擁有嗰個資源，嗰、那個資源係比較係我嘅屬於。而同頭先先到先得嗰個 case 咧係唔同嘅，因為先到先得咧係隨機嘅啫，所以你唔值得擁有啦。咁於是咧喺按需分配原則下邊咧，似乎 比較合理地咧，要你讓翻出嚟，俾啲有需要嘅人。咁但係咧喺嗰個你值得擁有嘅例子裏邊咧，因為你值得擁有噶嘛，所以變咗係你嘅資源啦。於是就似乎又俾人比較多人覺得就係、是，哦，你會唔會捐出嚟，或者會讓俾人咧？就係、是、要你去考慮，因為你嘅資源嚟，我哋冇權介入要求佢讓出嚟。如果你做咧，就係超義務，就係值得欣喜嘅。但你唔做咧，我唔會話你違反責任咁咯。咁所以呢個兩個例子似乎就係唔一樣，我想指出係啦。所以就比較係即係我頭先講係反制軒啦，就話軒嗰個講法咧，話喺香港嘅地鐵巴士嗰啲讓座咧，其實超義務咧就未必咁合理，因為我覺得更加合理係義務咯喺呢個位。但係捐錢啊或者台灣買咗嗰啲對號列車嘅飛咧就唔同啦。 其实呢度咧， 显你讲先，你让俾我， 我让座， 系咪？系啊 ，random 啊，即系话唔都系。 我想话即系你买咗飞，跟住嗰个位系你咧，就似乎呢度就已经转咗唔系用先用先得啦嘛。无论我坐咗喺度，我唔让喎，喂个位我嘅，呢个即系喺嗰个情况系已经转咗，唔用咗唔同嘅资源分配方法啦。第二咧就我想指出，头先我哋嘅讨论咧，其实。有兩個重點嘅，第一就係啱啱所講嘅，嗰啲資源本身係咪你值得擁有啦？但頭先亦都提過咧，就係嗰個接受嗰個人啊，佢係咪有呢個需要啦？即係究竟佢係咪牽涉佢嘅生死啊，定係只不過係佢嘅享樂啊咁樣之類啦？我想講嚟讓座咧，就唔係一個好大嘅需要，所以我承認讓座同。例如剛才捐錢是有分別的，但這個分別呢反而可以支持到我說的，就是例如捐錢真的牽涉到他生死的、就正如救個細路出個水這樣，是救回他的命的嘛，這樣所以呢我反而這樣就能夠講到、就是、比較強一點的理由，你有責任救他，但是讓座我不是救他的命、啊，坐一坐，坐兩個站嘅啫喎， 兩個站就可能真係唔使， 即係唔係柴灣到屯門咁樣啦，係、啦，但係即係都只不過係坐同埋企啦，唔係生死啦，就似乎就比較少理由話你有責任去付出一啲你本身擁有嘅嘢。 一點我同意劉軒啊，不過如果再要回應啦，甚至乎我想再回應嚴叔就係、是你嘅頭先嘅講法好似就係咧。一啲你值得擁有嘅嘢，係你付出努力先得到嘅，例如你啲錢啦，例如你花啲時間網上訂咗嗰個位啦，咁樣咁嘅話咧，既然係一啲你值得擁有嘅嘢咧，你就有比較大嘅權利去決定到底讓唔讓出嚟，而你選擇唔讓出嚟咧，人哋都唔可以怪責你。咁咧，依個前提建基於嗰樣嘢係你值得擁有嘅，但係有啲哲學家就會覺得咧，其實係咪嗰啲嘢就等於你值得擁有咧？是值得疑問的，舉一個例子，你話唔係喎，我好努力咁樣做嘢，然之後賺到啲人工，然之後嚟買張飛，或者我嘥好多時間上網訂位喎。但係個問題，嗰啲哲學家會再問多一步。當然有啲人就會覺得嗰啲哲學家係大愛左膠咁樣啦，就係話其實咧，你揾唔揾到一份好嘅工，你有冇一種工作嘅能力，或者你身喺咩社會咧，都係唔完全由你決定嘅。例如你话你搵到份好工，所以有好多钱，所以有足够嘅钱去买啲好贵嘅演唱会飞。但系问题，你点解搵到份好工？可能因为你生得聪明，因为你读书好。但系你生得聪明啊，唔系你控制嘅喎，系个天决定嘅喎，系咪？甚至乎，就算我哋再退一步，当你嘅聪明系你努力读书嘅成果，咁我问啦，点解你有机会读书，其他人冇机会读书啊？系因为你咁好彩，身为一个安全稳定嘅香港社会。有啲人可能就係生活喺非洲，或者生活喺一啲大家都係香港，可能係基层家庭，所以佢入唔到大学，咁所以搵唔到好工，咁所以好多外源嘅因素係你控制唔到嘅。所以你能唔能够话嗰啲钱係你搵返嚟就等于完全係你 deserve 呢？呢个仍然有好多哲学家呢係会质疑。 甚至係 random 添喎。 冇错。 即係我明白个攻击啊，因为呢个批评就变咗係我最初话喂你嗰啲先到先得座位相对随机㗎嘛。 相对随机。 但變咗就係你嗰有啲乜嘢天分啊？你喺邊個一個安穩嘅社會有冇足夠嘅呢個商業發展空間，令到你揾到嗰啲錢咧？ 你有冇咁嘅才能去做嘢？ 都係個天隨機俾你嘅。你冇好努力咁樣，即係有啲人會話噶嘛，我好努力咁樣咧，作為一個精子咁樣，好努力咁樣游生，我先至成功。 我好努力咁揀喺邊個社會出世。 係啊，但係你就算係咁都好啊，你都冇揀過你喺邊個社會出世，喺邊個時代出世嚇？你自然出世就唔值得擁有啦咁樣。咁當然呢個討論就會比較。即係再深一層就係、是、究竟有幾多係取決啲隨機因素，會唔會有啲人都話，即係有啲人會咁講啦？你始終努力嘅成分啦， 當然 係。咁努力咧就變咗係比較似乎嚇，比較似乎係 值得擁有嘅嗰部分。咁於是就始終咧，即係佢哋會覺得，起碼有多多少少嘅資源咧，係真係我努力揾翻嚟。咁而呢個位咧就唔係真係咁隨機，即係所以個隨機嘅程度咧會影響到究竟我有幾多資源我值得擁有，因而我可以決定我捐唔捐出嚟，我讓唔讓座俾。 所以個嗰啲哲學家嘅立場就係話，既然咧其實你所謂你值得擁有嗰啲嘢咧，都係部分地係隨機嘅，唔係你決定嘅。咁所以咧，你而家揾翻嚟嗰啲錢咧，都有部分地咧，其實可能係應該要貢獻翻俾社會其他隨機地冇咁不幸嘅人。咁所以如果根據呢個講法嘅話，佢唔係要你捐曬你成份人工，係只係捐出部分嘅人工，因為同意有部分係努力攞翻嚟嘛。咁你咪攞翻你努力得翻嚟你自己真係應得嗰部分咯。但係有部分係幸運得翻嚟嘅咧，咁你咪有責任攞翻啲出嚟嚟到貢獻翻呢個社會咯。就係咁樣。 或者我 你係咪同意先？ 呢、這个捐钱 就系 赚 噶， 呢个唔系嗱，呢个系复杂好多讨论嚟嘅。但我想 你答我 系，我而家最咁啦。咁啊，谂下先。咁我要，因为我原本想转去讲另外一个咧，关于让座常常有嘅一个 讲法。你答咗我先， 你答系定唔系？ 唔系我觉得其实系嘅，即系我先讲一个样嘢就系咧，我惊啲观众 get 唔到啊。成日好多喺街度咧，或者上网同我讲咧话，喂，严叔，你点解咁样谂嘢噶？你点样觉？你咁样睇个世界或者咁样睇呢件事咁样？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个节目咧系倾咗边个人有咩立场嘅，所以我要帮手。 其实我好人嚟噶， 系啦，我要帮手展现某一个谂法或者我思路，所以我先咁样谂。即系我个人嚟讲，系咪觉得其实我都系倾向觉得系有一部分系责任嚟嘅。嗱，让座就难讲啲，真系让座系难讲啲。 但系捐钱系 捐钱易啲讲啲，我觉得。但系一般呢个就反而违反常识啲。 其实我补充一句好简单，其实星格头先。我哋講到佢個結論好似好誇張咁樣，就係捐錢係嘅責任。但係我哋要講清楚就係，其實佢都承認咧，就係有所謂嘅強同弱嘅兩個版本嘅。強嘅版本咧就係咧，你要捐到一個地步就係咧，你捐到同其他嗰啲基民咧差唔多生活狀況咧，咁先至停。 因為你都好過佢啊嘛， 先。因為在之前你都好過佢啊嘛。咁佢話咧，依個版本咧係冇乜人能夠接受，雖然佢承認依個係正確嘅版本。佢話佢其實覺得， 佢自己做唔到噶嘛，喂， 係佢自己做。 以我所知，星牙捐好多錢出去嘅，但係佢都做唔到咧，捐到同啲非洲嘅南 人 一樣咁慘。 但係佢可以，佢話大家可以採取一個弱啲嘅版本。佢話你想象一下，如果所有嘅富裕國家，大部分嘅人啦，唔能夠講全部啦，絕大部分嘅人都將佢嘅月薪啦，舉個例，捐4%至5%出嚟嘅話咧，其實咧，第一捐4%至5%咧，對好多人嚟讲啦，其实唔系好能即系唔系好会实际咁影响到你嘅生活状况啦。但系如果所有人都一齐捐4%咧，就可以大大咁样减低咧嗰啲贫穷国家嘅惨况嘅。咁所以佢话其实我哋可以采取依一个方法， 即系星牛如果冇记错系捐1/3噶嘛，系嘛？我记得好似大概系咁啊，捐一个好重好大嘅百分比咧，系捐出去嘅，将自己嘅人工里边吓，虽然都仲系做唔到， 未去到 个 位。 佢话自己系啦嗰个位，但系 佢仲有三着嘅， 系啦吓。所以呢个系变咗第二个讨论啦，即系究竟应该要知道应该要点做，同埋点解你执行唔到咧？嗰个知行不一嘅问题， 同埋执行你执行到咩程度咧？捐到几多啊？咁样 呢个就难好多，系。我原本想讲，第二个，因为我上网睇啦，有时我即系好无聊，上啲讨论区咁啦。讨论关爱做咧，除咗头先嗰个，有啲人话系，喂，呢个系超义务啦，你可以话系唔系我责任嚟嘅。仲有第二个常常会有嘅一啲讨论嘅，就系、是、有啲人会话，喂，你见到有啲孕妇或者有啲有需要嘅人，你唔捐俾佢咧，唔仅系你违反义务，系觉得你系一个衰人啊。个意思系。你冷血嘅，你見到佢，你竟然冇同理心，或者甚至冇一個關愛之心啊！即係有啲人覺得人係應該要有一個關愛之心，就係你見到啲慘嘅人，或者衰人，你應該要愛佢哋或者關心佢哋，咁你自然而然就會讓座啦，係嘛？所以好多時候咧，即係所謂叫批鬥在其中，原因就係唔僅係覺得你冇遵守你嘅義務咁簡單，更加核心嘅批評咧係話喂。你冇愛人嘅心，你唔愛人啫，你唔關心其他人。 依家劉軒一定要回應喎， 所以好多人咪 關心其他人啦。 讓座係美德咯，美德就形容一個人嘅性格係咪有值得稱讚嘅。 即係你覺得美德，即係你又冇美德啦，係嘛？ 我冇，係啦，但係即係我哋咁樣就反顯示咗依樣唔係你嘅責任，但係你都做，先顯示到你係一個好人啊嘛。 都唔一定嘅，即系如果系责任，如果跟到我责任去做咧，咁都呢个都系另一种 美德啦。其 实 严叔个讲法可以再讲得好啲，或者进一步嘅系就系话， 你有冇責任做一個好人？ 我都唔知係咪好添啊，因為有啲人覺得好人只不過跟曬我所有道德站去做，我做足曬我所有道德站就是好人。呢一個咁嘅講法就唔僅僅係你要做曬啲責任，係 啊， 係你有甚至有個情感上你要關心其他人嘅嗰一下，而你冇嗰個關心咧，你就唔有問題啦。於是你就應該要讓座啦。 即係你有冇責任去令自己成為一個更加有德性嘅人， 或者更加關心其他人嘅人咯？ 你覺得有冇啊？睇嚟你覺得冇啦，係咪？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道德嘅或者倫理嘅問題應該有兩面嘅，一面就係有冇啲嘢你必須要完成，另一邊咧就係你唔使完成，但係如果你做到咧就 perfect 嘅 human 啦。 所以我估如果要回應翻我頭先個講法咧，就係有多人話其實呢個位兩個問題嚟，有一個問題就係你係咪一個好人，你係咪一個關心其他人嘅人？咁呢個當然係可以批評啦，一個好冷血嘅一個批評嚟，但係唔等於呢個係一個責任咯，即係呢個係咪一個道德責任要讓座係一個問題。但你唔讓咧，一個原因係因為你冇關心其他人嘅心咧，嗰、那個係另一個批評，係關心你個人係咪一個好人嘅問題。 係有冇愛啊？ 係啦，即係評價你個人同評價你行為咧係兩個面向嚟嘅。咁重點我哋而家講緊係讓座，係一個有責任喺個評價行為嗰邊，而唔係評價你嗰個人嗰邊咯。係啦。 今日我哋就做咗好多關於道德義務啦、超義務啦、慈善行為嘅討論啦。咁希望大家睇完呢集之後咧，會捐多啲錢讓多啲座啦。Thank you.